希望乌克兰承认这两个地区为独立国家。泽连斯基说愿意就安全保证问题对话，为这些地区的民众寻找怎样生活下去的折衷办法。天气方面，一股乾燥的东北季候风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40% 以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初潮湿有雾。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3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27点，跌138点，总成交金额185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6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07点，跌1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4.8，升1.6；恒生中国企业72.8，跌5毫；盈富基金20.78。跌一毫，美团148.5升3蚊，阿里巴巴96.25跌6.5，港交所329.0跌7.22，李宁61.5跌6.35，比亚迪股份189.9升5.9，友邦保险71.55跌1.5，京东集团235.0升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9，英镑10.274。瑞士法郎8.424，澳元5.718，加元6.09，新西兰元5.347，欧元8.5619，每百日元对港元6.7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787。日经平均指数报24,717点，跌73点。港金报19,050蚊，升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3.6美元。卖出204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较早前近住富泰村的快线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场，但一带的交通仍然都是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黄珠路。就在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较早前近富泰村有意外，虽然清一场，车龙都排到去屯门公路近黄珠路。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交通暂时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近温思劳街。之后提提大家，在港岛湾仔区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轩尼斯道去北角方向现在近住渣甸街交界的快线只是准电车行驶，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另外封路方面，油塘的鲤鱼门径因为渠务工程，鲤鱼门径去崇信街方向的部分慢线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荃湾路骏星工厂大厦去屯门，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30，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37。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 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消防处助理处长黄振业。 阳性的人士呢，如果他是病症轻微同埋有自理能力的话呢，咁他们就可以用不同的通讯软件，包括 WhatsApp 啊、微信账号啊，咁样咁就直接联络我们消防处，咁就可以安排他呢尽快去社区隔离设施的。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医生， 慢慢咧 Delta 可能就会被 Omicron 取代，因为 Omicron 佢嗰个传播性系更加高，咁佢嗰个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所谓系优势咧，系慢慢就会取代咗 Delta。你睇翻 Omicron 变种病毒咧，其实就算打咗两剂咧，其实咧都会系大幅下跌嘅嗰、那个嘅即系中和抗体，咁所以一定系打第三剂。当你打第三剂咧，其实那个保护力咧就会系升翻上一个好高嘅水平，咁亦都有足够嘅水平啦，系保护嗰个嘅对付奥密克戎。 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同你一齐全城抗疫。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他两位劲人的合作可以说欲罢不能，他们的 debut single Lift the Door Open 全球大热，今次有新歌 Still Sonic Love Train。 坐上这个爱情的列车，这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九位 Still Sonic Love Train。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九号星期三的骚动音乐，继续有宾神， 嗨，仲我啊，嗨， 嗨，博成，提一提大家啦，首先咧就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非常之干燥，记住保持大家喉咙湿润啊，大家饮多啲水啊吓。 yes yes yes， 你有冇饮水啊你啊？ 有啊 ，keep 住饮水啊 ，keep 住饮水啊， 大家啲身体健康啊， 系啊，身体健康啦、啊，咁样做乜嘢咁样啫？你笑你咁样笑得咁尴尬， 系啊， 作亲啊，系嘛？ 系啊， 嗱咁样想讲今日想讲嘅嘢咧，就系即系你而家打个譬如啦，即系喺疫情当中咧。 即係其實有好多嘢本身可能我哋生活習慣有好多活動咧都唔能夠出嚟做啦嘛。簡單啲嚟講就係可能我哋平時以我哋節目為例咁樣，可能揾嘉賓做訪問，我哋變咗冇得見面面對面做啦，要用一啲網上嘅形式去做啦，甚至乎可能我哋做節目有時都要即係分開你封煙或者我封煙咁樣做啦咁樣。咁啊，我發現咧，但係其實真係香港人係好彈性嘅。我發現無論係乜嘢活動都好啦，就算你冇辦法見面做都好咧，都總係會揾到啲方法係去見面去，唔係都揾到一啲方法係唔見面都做到嘅。即係例如啊嚇，例如咧最近因為有時候咧，我都會喺即係呢段時間多咗時間留喺屋企啦咁樣。咁啊夜晚真係好悶，有時真係覺得。睇電視又睇到冇嘢好睇啦，咁啊有時夜晚又唔想做太多工作嘅嘢啦，即係因為日頭已經好多嘢要處理啦嘛，咁跟住又去到夜晚想輕鬆下嘅時候咧，咁我突然同啲朋友提議，我話喂，好耐冇見面啦，好耐冇玩過狼人殺啦，不如玩狼人殺啦咁樣， 點玩啊？ 佢哋就係啦，嚇點玩啊？你要七八個人、啊，你又見唔到，點樣玩啊？咁樣。咁跟住，然後咧，我就開咗網上邊嗰啲 meeting 嗰啲房啦，咁啊，係啦，咁啊，逐個走入去，咁然後咧又係隔空有一個人負責做 MC， 然後私底下 WhatsApp 俾大家，即係你哋嘅身份今晚係乜嘢啊？邊個？然後就喺嗰個網上邊見住樣咁樣去玩。咁當然即係大家要玩狼人殺，好規矩地自己唔可以喺夜晚嘅時候偷睇啦咁樣。即係但只要大家肯遵守呢個規則嘅話咧，其實就係玩得到嘅。 我有同啲朋友都有類似呢啲嘅做法嘅，因為總之我有。一班中學同學我哋好中意打麻雀嘅，咁但係而家已經大家分散咗喺唔同地方啦。咁跟住我哋即係成日都會久唔久咧，就會揾啲方法，有冇辦法可以一齊打麻雀？即係手行啊！ 我都有，我都有。 早應該農曆新年嗰期已經揾到一個app 咧，係即係免費可以打麻雀啦，可以見到樣嘅。 咁勁，樣 佢點見到樣咧？即系我哋平时，譬如你坐四边四个角色，咁你咪会有一啲好似以前玩嗰啲明星三缺一咁，咪有个可能虚拟嘅人喺度咯，你咪自己可能帮佢换衫啊，成即只系一个虚拟嘅人喺度嘅啫嘛，或者一个头像喺度嘅啫嘛。 系系系。 咁佢嗰个玩法就系佢嗰个头像变咗做个 cam 啊，佢会 take 你个样咯，同埋听到你讲嘢，咁变相大家四个人喺度玩嘅时候， 好有现场感啦， 系啊，有冇开个 cam 咁样，大家一齐喺度玩啊？ 我以为你哋癫到咧，四个喺自己屋企开个 cam， 然后开四台麻雀咁样打， 太难啦咁样。所以呢个科技帮到手之后咧，我哋就用嗰个 app 咁。的确系冇噶啦，你真系你冇得拣之中唯有咁样玩咯。始终你真系同打真麻雀唔同啦，冇得甩啦，成日大家打开都知啦。 系 冇错。而跟住最近咧，咁佢哋又唔知点样 pat 行咧，又走去好中意玩啲 game 咧，系可以我哋自己玩啦。最近就揾咗一个咧打日本麻雀。 有咩分别咧？又 其实佢纯粹咩？因为我哋呢个 group 之中，我同我大家本身都成日打嗰啲手机游戏嘅，咁所以大家都系会中意即系。即系间唔中玩啲新 game 啊，或者你中意抽下嘢啊，即系诸如此类啦。 O、okay, K， 即系搵啲嘢，其实自在有得可以一齐去参与，一齐去玩咁样。 系啦，同埋你玩开嗰啲日本手机游戏，你大概知佢嗰啲套路系点啊，即系都系有啲声优啊，跟住啲画面好靓啊，跟住又抽下蛋啊，跟住拆下手抽，即系类似你知个 procedure 都系咁样令你进入一个游戏世界噶啦。 系啊系啊。 咁早几日就有一个朋友就话我搵咗只咧日本麻雀个好有趣，啲画面好。好靓，即系唔知点解会有啲角色可以抽啦。咁跟住就推荐咗俾大家。咁我未有时间研究嘅，但系 group 里边另外有啲人就开始一齐玩。而家三个人，因为佢又可以玩三人连线都得，即系唔一定要四个人嘅。 OK, okay.。 咁然后大家我就见佢哋喺度研究日本麻雀咯，即系究竟点样计食胡啊，点样计几多番啊？ 系啦，跟住就成日喺度讲战过无双啊，咁嗰啲咧， 所以 国 士无双呢个我都识、啊，好我但系嗰啲日本牌嗰啲牌型又好唔同，我之前都有上网研究过，但我放弃咗嘅。但系我觉得喺呢、這个 台湾牌噶嘛，佢系 系啊，但系佢呢个期间咧，你会发现有好多嘢突然有好多 information 会摆咗入你个脑入边啊，因为可能真系太闷嘅关系啦，喺屋企即系会不停去揾啲新嘅资讯吸收下，或者学一啲新嘅嘢啊，学啲新嘅。活动啊，即系点都要谂啲方法令自己咧充斥翻，唔好唉个生活好似成日都咁淹闷啦、啊。一打开啲新闻又好似成日都会又系睇翻疫情嘅新闻，又好似争唔知点样样咁样样。 系好想你个人生之后会有进步啊。 系啊， 即系当所谓世界回复正常之后，你好想自己个人。冇停滞咗喺度咯。我自己有个咁嘅諗法，你会想哦，你而家好似 prepare 緊一啲嘢，或者个人喺度进步緊，直至到世界回复正常，啲嘢开返晒嘅时候，正常大家见返面啦、啊、我哋相关工作啲 show 开始做返诸如此类嘅话，你个人係已经进化咗少少，或者已经 冇停滞囉。 係冇停滞咗囉，而唔係去到嗰时先再重新去 pick up 一啲嘢囉。 係呀，因为有啲嘢真係会甩嘅。你讲呢样嘢啱，就係我諗起有个朋友，因为佢做音乐嘅工作，就係、是教琴啦，教小朋友琴咁样嘅工作啦。咁但本身因为喺琴行嗰度做教琴㗎嘛。咁但係你呢啲情况底下，咁琴行好多时候其实都冇辦法真係实体面对面咁样开放俾啲小朋友上嚟琴，始终嗰个风险会大啲嘅，尤其小朋友太多外面嘅接触都唔系咁好，咁冇办法，咁点算咧？咁即系当然你都会明白，就系有啲家长一定系唔想自己小朋友停低噶嘛，学到一个位，即系有啲小朋友可能去学琴、学小提琴也好咁样咧，佢一摆低咧，佢就好难 pick up 噶。我曾经就系咁样样嘅例子，我试过因为公开考试停咗半年到一年左右嘅钢琴咧，其实要 pick up 嗰下好难嘅。咁所以咧，变相佢点样可以令到啲小朋友唔好停落嚟咧？咁当然即除咗最简单就一定叫啲小朋友练琴啦，唔好停止练琴呢样嘢啦，咁喺屋企都练到琴。咁但系又想教佢哋新嘅嘢嘅时候，唯有都只能够系用网课嘅方法去解决。咁然后呢、哦、即佢又觉得喂好似争緊啲，如果我就咁开咗个 cam， 然后叫佢喺个琴面前弹俾我睇，然后我又指点下佢，跟住我又弹一次俾佢，好似啲声又唔系好传达到去佢嗰度喎，咁样。咁我呢个朋友就好劲啦，佢开始研究呢，真係变成一个专业嘅音乐人，即係唔係话佢本身唔专业，但係嗰个范畴係在于乐器上面嘛。咁但係而家由于要上网课嘅关系呢，佢慢慢要去将自己屋企变成一个 home studio 啊。 嗯， 系啦，即系好似我哋成日咧同啲音乐人倾偈咧，佢哋会喺屋企 set up 好多，即系又有啲隔音棉啊，跟住然后又有好多嘅 interface 要驳落部琴度啦，又要驳落支咪度啦，跟住务求令到个小朋友上堂嘅时候，尽量可以还原翻一对一面对面嗰一种效果。咁我话哇，你都好大手笔啫，你都知即系整个 interface、整支咪、整个嗰啲驳到电脑嘅琴，其实都好系嘢。嘢噶嘛，咁佢话诶，咁冇计啦，即系你收足小朋友钱，你又唔可以太过交行货嘅，咁佢就自己已经不停咁样研究去砌好晒嗰啲嘅 set up 去教小朋友。佢话喂，好似仲快，即系仲好过以前啊，因为咧以前去教琴佢要啲travel time 会用得比较多嘛，佢而家一日接多几个啊，反而可以，佢话正啊，呢排好似实在咗啊，仲反而咁样样。 系咯，呢个叫做 home studio 或者你自己 set up studio 俾自己呢、這个，我觉得都系一个趋势啦。喺某啲嘅行业，我觉得其中一个 confirm 到嘅就系寻晚我睇咗嗰个发布会啦，咁啊出咗，即系佢嘅新电脑，佢直接用个名字就系 studio 啊。佢嗰个市场嘅，佢希望立嘅嗰班人就系嗰啲会喺屋企或者唔知边啲地方 set up 自己 studio， 哪怕你系做音乐啦、做 graphic 啦、你做图啦，诸如此类嘅人。总之你需要自己嘅 studio 去工作嘅话咧，佢部机咁样想，即系佢个 concept 系咁样，咁你就知道其实系迈向紧，佢都系 foresee 紧个世界向紧呢一步行，或者大家都会 自己成屋 企完成 自己嘅工作地方。 系 啊，可能自己屋企，可能喺外国就自己 basement， 喺香港可能自己会 book 咗一个百零尺嘅工厦，跟住就做自己嘅 studio。咁然后你除咗 set up 咗部机，跟住就系啲 mon 啊、音响啊，系啦，咁你就自己去砌属于啱你自己 workflow 嘅一部机咯。因为呢一样嘢好，我觉得好紧要嘅系你做嗰份工，如果你真系会牵涉到电子仪器，即系特别电脑嘅话，呢样嘢系。即係而家壞完 hard disk 之後，要點樣重新審視自己 workflow 就更加清楚，就係、是、你點樣 set up 一個系統去做嘢咧。即係你成日睇個人都講建立一個系統，令到嗰啲客嚟揾你，即係成日講都係個系統啫嘛。係用緊一個點嘅系統去吸引人啫嘛。佢嗰個 concept， 咁我哋講住一個系統點樣令你做嘢順暢啲咁解啫。 所以我而家成日都同一啲做老師嘅朋友講笑咁講啊，即係有啲朋友做可能小學教師也好，中學教師也好，我話你哋而家最咧都唔係教書嘅，你哋而家最咧係 set up 嗰啲網課啊，喺網上邊運用啲軟件去教書啊，不如你哋提前。啲可以轉行都得，幫人 set up 呢啲嘢都搞掂啦。即係佢哋已經係我諗喺唔同嘅工種上啦。即係除非你嗰個工種真係冇辦法嘅，你出嚟揸車嘅揾食嘅，或者可能係煮嘢食嘅咁嗰啲冇得網上做。如果唔係，我諗好多嘅行業已經係開始係咪叫做邁向呢個元宇宙嘅一個趨勢咧？即係好多嘢都要喺網上邊嗰邊處理好啦，已經。咁希望喺大家喺呢个月疫情底下咧，都可以揾到一啲方法啦。即系除咗令自己唔好喺屋企咁闷，亦都唔好令到自己生活停滞啊！ 这晚看灯色煽情，这里繁星不懂呼应，应否故意避静？车厢你按门铃。失宿于家里冷冰冰，苦笑庆祝想喊停，苦撑娱乐都想逃命，干杯故作淡定，欢呼派对留影，只好祝福旅灯你高兴，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避免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剩我原地向往，受到低温症我难抵抗，美梦只能醒觉，想起这一刻你在他方，怎可能心安？得你远飞的旅程，得我停滞了怎承认，可否季节限定，牵手看雪流冰，毕竟分开太远难适应，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未免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温你在场回望，心里温馨说过，剩我原地向往。

Benson， 之前觉得日日对住你真係对到厌㗎喇，但呢排少见咗呢又觉得唔惯喎。 咦，哇，破成你讲呢啲嘅。係嘅，我都唔惯。不过冇计㗎噃，安全起见嘛。 上路远悄悄放下了戒心，心呼吸，摇荡里远远看着痛苦落尘，听听我内女声音，任由幻想轻轻散，照见马路。原来鲜花香气，望着是谁清楚紧？如梦似醒。 陈浩的半意识，不过是的，的而且确在这个社会上，即是不要说我们同事关系，有很多不同的朋友仔都重新适应着他们之间的距离。 反反复复共你既远且近，始终我都是想抱紧，身边知己亦算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 You kiss me so sweetly，紧贴紧 雪品都不失去对比。仰望太久，我太想逃进爱给你，想一起踏过千里。You kiss me so sweetly。 服饰浪漫，我亦都听过有啲身边嘅朋友咧，挂住自己女朋友。 宁静时等等，等你告知，这几天都要相见， 直头想屈蛇啊！ 否，请你快啲，无非想要你为我加冕，在最后或退后吗？逐只字逐句话解。 张曼莎刹那的，我明白的，即是有时候耐冇见自己的伴侣，梗系希望见他们的时间可以翻倍。放假那日最好有48粒钟，翻工的日子短翻啲，咁就正啦。不过冇办法啦，疫情底下都改变了很多不同人之间的关系，有开心亦都有不开心。 信息太多。太多信息符合，闭起眼睛，盖起耳朵，播一播歌，放一放空，如何？也许做梦。 是真是假，为何 call me no more， text me no more， nothing at all， 忐忑的心必多，止痛药尚缓呼吸未，苦也不过想制止，去把你记起。Save my day， help me find my way， find the way to you， 感动我一概不理，来让我再牵紧你手，只想再共你踏上幸福的节奏，来让我抱紧不要走，不要走。Because be my love， 接受太多自信信息，银河放低意识，放开结果，沉于记忆，沉于爱的银河。我总记得，记得那天如何 love got in store， you make me fall， falling in love， 奋不顾身野望。我失去苦涩，怎配拥有甜美？ Here I stay， help me catch my stray， falling back to you， 对手戏怎少得你， 来让我再牵紧你手，哦哦，只想再共你踏上幸福的节奏，来让我抱紧不要走， 同埋丁可欣嘅 What If？ 山与山隔了弯弯曲曲，流水过客，路过都似一眼。晴天雨夜，漫漫年月雪漫漫，世间你变幻，一转眼。谁知那晚是最终的一晚，由春到夏，树叶忘掉再腐烂，那天再见到吗？年年岁岁受千对别离共聚，随着风轻飘碎，来或去留或退，无什么错对，何必怪罪？ 走 唔係講笑㗎，其實最近都真係聽到一啲 case 呢，因為太耐冇見面，明明生活喺同一個城市都似 long 啲咁，最後有一啲嘅情侶都冷靜落嚟，甚至乎係分手收場。 人人路向，結果也漫長熟睡，埋下根歸土裡，誰逝去難免。 谭杏蓝树木，不过我觉得咧喺呢段时间，大家都尽量互相体谅啦，无谓咁样去破坏大家嘅关系。 起点很远，回顾已辗转千百转，时光渺渺，你预算可如愿？终点都太远，离理想总相差半寸，长路再冷，微笑相恋。世界已天黑，你怕你走不到太远，停泊那一间总可观赏得到日出旅店，遥远的星星遇上顽强为你生存，从不会间断，繁星照见一颗眼泪会闪。 So don't you let go相信什么永远，如够每一天遥遥无期为爱交钱，期许每个月繁星可否听得到为我闪。 So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you can beYou're

天意子豪，近排我细妹成日都收埋自己喺房啊！ 阿 Sir 啊，你细妹会唔会系失恋或者有心事啊？ 咁你要揾佢倾下偈喎， 佢都要肯出房门先得噶。 只要你熄咗个 WiFi， 不出十分钟，佢就会出嚟问。阿哥上唔到网嘅， 跟住呢？ 跟住就靠你啦，你三成运主持嚟㗎嘛，关心一下屋企人呢啲嘢唔使我哋教呀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为你全家不停打气。 成今日呢位嘉宾，有时见到佢又觉得佢好小朋友，但有时又好成熟。 系啊，宾神，而今日我哋送俾佢呢一句都离唔开歌词啊，听住咯。 王儿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 我谂佢对我哋都冇乜期望噶啦。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有阿 Cap 王贤嘅 ，Hi， 系啊，我哋而家隔住咗呢一个嘅 mon 咧，见到啊，大家都戴住个冷帽喺个寒冷嘅天气之下啦，做呢个访问啦， 我觉得好 warm 啊，即刻， 佢梗系 warm 啦，喺屋企嗰度舒服， 我见到佢，成身都好 warm。 嗱，今日我哋送俾你嘅， 冻啊，今日真系 冻啊，咁啊，但系我哋呢个卷轴睇下有冇得令到你可以 warm 翻啲啦，呢一句。王言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啊！即系我哋都发现我哋离唔开将你个名摆落去歌词里边啦，都系 好好拍啊！因为 系啊，你呢两个字嘅音系好多嘢都可以摆到落去嘅。咁我哋今次拣嘅呢一句啦，即系嗰个感觉，即系因为原本就系孩童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即系讲紧可能大人同埋小朋友之间嗰个 落差， 嗰个睇法啦。 跟住讲个 warm 嗰 part 先咯。 系啊，系啦，因为我都谂到好似同你倾咗咁耐偈，好似好少问你咧，你细个嘅时候系点样？你知排又兴嗰啲即系 po 翻五年前嘅相啊，我讲翻自己细个嗰啲咧。其实你细个嘅时候，你会用咩形容词形容嗰个你咧？即系读书时候嘅话。 书呆子咯，我细个冇娱乐嘅，因为但系咧，因为我好耐我认啦，我其实都真系几蠢嘅，但系咧我就勤力咯，所以咧，咁成绩唔会太差，因为都真系屋企唔俾我太多嘅娱乐，咁我记得系礼拜一到礼拜五，你翻完学之后放咗学咧，就会去嗰啲托儿式嘅补习社啦，然后礼拜六都系要去 full day 嘅。即係又係托兒式嘅補習社，咁所以就即係不斷去做唔同嘅補充啊、默書啊、咁樣測驗啊、温書啊咁，跟住係去到中學嘅時候，都係自己會即係翻補習咯。即系翻好多唔同嘅补习咯，跟住放假嘅时候就去自修室咁样样咯，所以 系 一个书呆子， 但系课外活动都冇嘅， 真系好少咯，所以去到高中嘅时候咧，咁自己就有 join 下即系学校嘅学会啊，同埋班会活动啊，咁就唔会咁准时翻屋企啦，就可能放咗学之后咧，就会喺学校度 hea 一阵先，然后咧再去即系自修室或者补习社啊，即系总之唔想翻屋企嘅时候，就会去自修室或者补习社度 hea 咁样，但系就会温书嘅。咁爹哋妈咪唔俾我睇电视咯，所以就会睇书，所以就睇好多。 书咯。 我笑嗰样嘢系原因系咧，我好少听有人讲系翻补习社到 hea， 即系佢觉得系休闲啊，喺补习社入边系放松啊， 我有啲 hea 佢嗰种书呆子嘅程度好严重啊。 那個、就真系啊，小学嗰个托儿式就真系好 hea， 即系可以 hea 咯。但系咧，你如果欠交功课啊，或者唔知乜鬼俾人写补嗰啲咧，要打手板噶，嗰阵时系嗰啲好旧式嘅补习社嚟噶。 我想知咧，你对于呢一个学业上嘅追求咧，头先听你讲嗰种系屋企人俾你嘅期望，即系灌输俾你啊，系细个我唔知啊，咁读书就好似我嘅全部，所以我咪努力做嗰样嘢咯，定话？可能讀書本身令到你係有 enjoy 嘅位，即係咩原因令到你嗰陣時花咁多時間就係喺嗰樣嘢度咧？ 我覺得追求，哇死啦！呢個係啲人聽完好想打我嘅答案嚟喎。我覺得追求知識係開心嘅，係好玩嘅。不過我極度討厭考試咯，即係你知唔知我係嗰啲好萌失嘅人嚟啦？跟住咧，你上咗即係如果考 bio 啊，或者至於考 A level 啊，或者 CE 嘅時候咧，人哋係有個 mock paper 俾你跟，跟住有 pass paper 係有答案可以背噶嘛。 嗯嗯， 我係唔會操 pass paper。 哦，因為冇唔係追求知識。 但我是喜欢追求即知识咁样，但我唔中意考试。 咁系任何方面嗰阵时都喜欢，定系有某一啲范畴你系特别喜欢噶？ 我觉得喺我啲唔识，但我最憎就系 cam 咯。 我真 系搞唔掂， 因为要背 我真系背系啊。同埋嗰个 equation， 我系永远都唔知佢讲紧啲乜嘢咯。就算我死背完之后，我背出嚟都系错嘅，我唔知点解。 你系理科人嚟嘅，你系理科人， 我理科人啊。 咁你对边一科有兴趣？ 其实我对中文有兴趣。 错晒，拣错晒， 你错得好离谱。我嗰阵时系因为咧，我数学好高分啊。咁然后我就完全遗忘咗我 free cam by 其实麻麻地啊，跟住我就好兴致勃勃地就去即係报咗理科，跟住又入咗之后我就经历咗人生好痛苦嘅几年，因为我对住 free cam by。 咁系咪嗰阵时都有一个即係啲同学仔倾偈都会话啊叻嗰啲通常都走去读理科㗎，系咪就系因为咁所以拣理科 啊？系啊，所以大家真系唔好听呢样嘢，系假嘅，系错 嘅。完全明啊，好后悔我都。 你系咪都拣咗理科？ 我系拣理科，但系原来发现自己都系一个文科偏向少少嘅人嚟 嘅。系咯，系咯。我哋通常都会输喺呢度。 我记得我中一嘅时候上嗰啲 integrated science 咧，佢咪已经有嗰啲 free cam by 嗰啲少少嘢喺度。我望住嗰啲粒子 cam 嗰啲，我系唔知佢做紧乜嘢啦。跟住我唔明点解咁样加埋就系等于咁啦，跟住放弃咗啦。跟住唔识计数，所以 physics 嗰啲咩光折射又计 angle 又放弃啦。跟住最憎背嗰啲字咧，因为你背 bio 嗰啲叫咩消化系统嗰啲英文，你 系 死背个名嘅啫嘛。你历史你都仲可以有前因后果咁样啦。咁所以基本上我好快咧就已经知道理科我完全唔得嘅。咁我本身唔中意读书，所以其实文科我已经分得到呢啲。咁但我又唔系嗰啲追求知识，即系我可能冇课外阅读，即系中意睇书，我系完全冇，冇呢个范畴。但你话你系即系嗰啲你都会噶嘛？即系你都会睇书啊嗰啲人嚟。 我会啊，我好中意睇书噶。因为再细嗰啲，即系讲紧小学嘅时候，咁爹哋妈咪唔俾我去开电视、开电脑噶嘛，佢净系俾我温书。咁但系你边有咁多书温啫？咁但系佢对于佢嚟讲，佢觉得睇书就已经 OK 噶啦，所以我就揾唔同嘅书去睇，所以我就睇好多书啊。 你睇咩类型？ 好聪明啊！ 系啊，你睇咩类型？ 我睇小说咯， 例如 睇好多小说咯。嗰阵时，即系啲同学喺度传啲乜嘢小说啊，买啲咩小说啊，咁我就借嚟睇。好多都系嗰啲乜鬼偶像剧嗰啲啊。跟住咧，仲有系会去图书。我嗰阵时系无聊到，我真系做图书管理员咯，即系学校嘅图书馆。我去报做管理员，最后系做到最 core 嗰啲， 仲要捉人哋你静啲，麻烦呢位同学仔静啲。 你似还本书，其实心里边我想借个本书嗰啲。 吸佢猪仔啊嘛，跟住系咪呢啲嚟嘅？ 但係你唔覺得聽落去呢種， 我就係嗰啲好乞人憎嗰啲。 同埋你似係嗰啲嘅興趣，或者呢啲係一啲叫做係咪叫 old school type 嘅感覺咧？即係個人係啲老正 type 嗰啲咯。 係啊，所以到依家都唔知點解大家都覺得我唔係生存喺呢個時代嘅人咯。大家都覺得我虛報年齡咯，覺得我係一個老婆婆咯，因為我連生活上嘅一啲習慣都係。好唔年轻人嘅，我系会种花啦，我系会自己整润唇膏啦，跟住我想食嘅嘢我会自己研究点样煮咯，跟住佢哋话吓，点解唔出去买就算啦？因为我唔中意，跟住佢哋就话我真系好老人家。 跟住放假， 算啦，我接受咗啦。 唔系啊，你自己煮嘢食种嘢我都觉得 OK 啊，自己整润唇膏呢单嘢 好劲啊呢、這个。 会、 啊， 我整完润唇你真系要听， 唔紧要，我都系好奇， 唔系八卦下嘛，试下点解会自己走去整润唇膏，同埋系咯，点样整？ 我其实本身系想整番碱嘅，但我觉得番碱要嘅时间太长啦，润唇膏就快啲，润唇膏即系溶咗啲嘢，同埋因为我觉得坊间买嗰润唇膏唔够润啊，咁我系经常性我要保持嘴唇湿润噶嘛，咁所以就狂搽。咁我润唇膏嘅消耗量系极大咯，所以我就有一转就自己整咗一扎啦，跟住派俾朋友之后咧，而家朋友系会落单叫我整咯，因为就真系系以本商人嘅一啲配方就劲润咁样。 我想知道其实你嘅由细到大，头先讲即系读书嗰样嘅嘢，或者而家你嗰啲思维系比较 old school 一啲传统啲啦。咁你去到做即系创作，譬如同乐儿一路啲 project 去倾，大家你会交换思想噶嘛？咁有冇发？即系佢系咪都系会咁样形容你？就系话，哇，睇唔出你后生细女系咁样样啊，或者有啲位系真系好似你啱啱讲嘅嗰种形容咧，即系佢都系咁样讲你。 系啊，佢哋个个都咁讲过噶。跟住佢，我之前话，我觉得好刺激嘅嘢，佢话吓咁咋，咁样唔曳咯。即系之前我做慈禧嘅时候，咁佢系咁叫我分享啲曳嘢啦。咁我嗰阵时系再乖啲嘅，我嗰陣咧係每一日起身咧，我都一定要掃地、洗地，即係吸塵洗地之後，先至開始每日嘅工作啦。咁但係如果嗰日唔做即係清潔嘅工作嘅話咧，我就覺得我自己好曳啊。跟住咧，黃樂兒話：你唔係啊嘛嚇咁樣，跟住就 what 咁樣嘅 好唔都市人嘅， 佢嗰啲上堂瞓覺就覺得好曳嗰啲咯。 係啊係啊。唔系唔系上堂瞓觉，上堂跌支笔都曳啦，已经 嘈住，系咁样嗰啲， 即系仲要系戴好有画面，就系会戴住副眼镜喺度咪书嗰一种。 咁你有冇发现就系因为呢啲叫做传统啲谂法啊、old school 啲嘅谂法喺你做音乐嘅时候，其实系应用得到啊？定话都唔系？可能真系有时太过传统啦，可能喺歌嘅 topic 啊或者点样样嘅时候，真系要走出嗰个圈圈。 其实是有个限制的，是试少了很多东西的，所以由即是上一个 project 到到痕迹开始，今天黄乐仪啊和整个团队是这样就要我试不同东西啦，同埋走出框框之后呢，我就发现咦，原来都几好玩喎，原来冇嗰个框框框住自己可以试唔同嘢，跟住就会见到自己其实都做到喎。即係以前我会以为我冇咗支吉他我就做唔到啦。咁跟住我如果唔唱啲小清新嘅歌，其他歌可能我就 handle 唔到啊咁样。咁但系而家反而会自己主动去听，其实听自己本身都会噶啦，但系反而会去写嗰一类型嘅歌，即系同埋愿意去尝试，好想去尝试唔同曲风嘅歌，跟住但系你做落嘅时候就会发现自己都真系仲有好多嘅进步空间咯，咁所以就不断自己再学，即系可能学唱歌啊，去听唔同嘅歌啊，咁就慢慢进步咯。 因为轻盈啊，或者两个月亮就嗰啲电子感就越嚟越重，一手比一手重。 冇错， 但系真系令到你撇除咗嗰啲话，觉得我真系得吉他或者小清新，有冇话系即系真系边一个人，或者佢讲咗啲乜嘢，花咗几耐时间，终于令到你够胆去做咧？ 我都唔記得咯，但我記得係最初阿 Edward 同埋公司嘅同事就諗住俾我試下同阿林奕琪一齊合寫歌啦，即係去到台灣嗰一轉。咁跟住同阿奕琪一齊寫嘅時候，有一首係我哋嗰陣時寫《長生有烈》。 嗯， 我本身就諗住《長生有烈》呢首歌，我真係冇可能寫到，嗰陣時係頭曬汗噶啦，真係。跟住咧。我是嗰日完成唔到，即係我哋 total 好似寫咗三日咁樣啦。咁其中有一日就開咗長生有烈啦。咁我記得係 day two。咁跟住咧嗰日我係完成唔到啊，因為我係跳唔出個框框啦。咁嗰轉咧去台灣嗰轉咧，咁 Edward 都喺度嘅，即係 Edward Chan 又一齊去嘅。跟住咧 Edward 就話你唔好 judge 啦，即系唔好再 judge 自己啊！你放开，你俾阿奕琪 judge 你啦，即系你唔好唔愿意去试咁多唔同嘅嘢，你乱咁唱去咗先啦，咁样。咁之后咧，嗰晚我就做咗好多功课，即系听张明林琴啊，听一啲好奇怪曲风嘅歌啊，即系俾自己去索翻一啲我觉得个 melody 走向或者系个 chord 嘅走向唔系我哋正路听开嘅流行曲咁样样。跟住第二日咧，我真系完全放低咗，我唔再去 judge 自己，因为有时我可能唱下嘅时候，我觉得呢个音已经。即可能唱到第三粒音啦，嗰一句我已经觉得走远咗，咁我自己就会停咯。但系我就反而系我唔停啦，我乱咁唱啦。但系原来乱咁唱嘅时候咧，系会捉到一啲即系新嘅嘢，即系佢就会攞到。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几大嘅突破咯。咁由嗰次写完之后就发现，咦，几好玩，我不如继续再试啦，继续玩啦。 系咪可唔可以话系以前有一种好似怕错咧？即系虽然嗰种错系自己俾自己，可能隔篱人唔觉，但系自己怕咧，觉得。 系啊，好怕错噶。我系因为呢个都系关细个嘅习惯事。因为细个爹哋妈咪系，即系尤其是爹哋啦，佢要你所有嘢都啱晒，咁你就唔会够胆错啦。咁所以好多嘢你都系为求安全，我做啱，但系我喺做啱里面，我要做得再好啲嘅嗰一种啱咁样样咯。咁就变咗你喺自己嗰个圈圈里面，你会去转到最好，但系就变咗净系得嗰个圈圈咯。所以而家嘅做法就係我冲出呢个圈圈，我去掂唔同嘅嘢，咁可能唔係每一样嘢都做到最 top 嗰、那个，但我就会尽量去做到最，即係我自己可以做到最好嘅嗰个水平。 如果唔计话关新歌事啦，唔一定最近你有冇话自己吸緊啲咩新嘅嘢，睇緊啲咩新嘅嘢呢？ 我最近吸啊，我睇多咗好多戏同埋剧咯，最近睇咗好多度桥咯，同埋睇咗好多即真实故事改编嘅一啲电影故事，因为我成日都觉得系电影先有嗰啲咁嘅桥段啫嘛，咁但系原来真实嘅世界。是有一些很疯狂的人，他过着那些生活或者他的心境，他在想那些东西，他的世界观是跟你可以走得很远，而那样东西不是只是电影里面才会出现的。所以这个是最近看不同戏的一个 挺大的，即是叫做冲击。原来人生原来这个世界是这么黑暗的。 即例如 Tinder 被人呃啊，或者可能扮第二个身份去的那些。我都有睇，我都有睇。 系啊，同埋最近睇紧一个杀猫嗰个，即系佢由杀猫，跟住而家要，哎呀，佢变成要杀人啊！嗰个就觉得好恐怖，即系自己唔会有呢个心态噶嘛。 遥远暗室，分裂是布满面目发灰。

残奥越野滑雪短距离坐姿比赛，郑鹏、杨红琼在男女子组分别夺金，国家队金牌总数增加到十年。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港台电视31为你紧贴国际体坛盛事。 3月4日的开幕式和13日的闭幕式，港台电视31将会全程直播。 期间将每日直播各项赛事，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让全城投入今届冬残奥会。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港台电视31。 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顺天村天权楼、屯门友爱村外用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王言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 咁啊，今日我哋苏动音乐嘉宾咧有黄贤啊，咁我哋头先都听咗细个嘅你系点样，亦都可能会有啲影响到啲影子喺你创作初期啦。咁而家一步一步即叫擘开咗嗰啲嘅框框咁样啦。咁啊嚟到新嘅派台作品《Little People》咧，我都觉得系又有啲新嘅一面出现咗嘅，你嘅新嘅一面。咁啊，开始我哋两个都会估关于呢首歌嘅，咁啊再交俾你揭晓嘅。来， 咁我估阿 Kev 你喺写呢首作品嘅时候，其实真系会谂起好多。一路生活當中也好，或者可能是做音樂一路行過嚟的時候，其實是很多同你一起走過嚟的人，去令你感到很 blessed 啊。咁我想其中一個就是黃樂怡。咁我估你就是想起很多很多呢一啲人，令你去慢慢去寫起呢首歌嘅咁樣。 嗯，好啦，我再估埋，你再揭曉啊。我想估咧，因為呢一首歌，我覺得無論你唱啦，或者個編曲成件事咧，都有一種好，一可能因為個切入點一種卑微，嗰樣嘢好似好好仔細、好微細嘅感覺，即係你唱又會即係比較輕啲啦，跟住嗰個 background 編曲亦都係一啲即係 strings 同琴，即係一啲好乾淨、好細啊、好微細嘅。我覺得呢一個嘅 keyword 可能即係微細。即係 belittle 呢一樣嘢，就係呢一首歌其實成個嘅 theme 唔單止淨係歌名或者歌詞，其實所有嘅嘢都係有呢個嘅方向去做創作同製作咯。 嗯，你啱咗喎，你好犀利喎，你中咗啊！ Yeah. 微細嗰、那個，但係另外一個諗緊啲乜嘢咧，我就唔係嘅，因為咧但係。因为黄乐怡咧就系同我一齐去谂咗个 theme 先，即系直头谂咗 Little People 呢一个 title 出嚟先嘅人，之后我先至再同阿炳一齐去合写咯。咁、所以就有少少系调转咗，但系微小渺小嗰个同卑微嗰个系，因为本身最初开头咧，我哋系攞到 Little People 嗰个 term 啦，跟住咧就谂。即係其實嚟緊呢一個 project 有兩個月亮開手啦，就想講好多唔同對比嘅嘢。即係兩個月亮都係啦，你眼睇到嘅嘢其實 即係佢仲有另外一面咁樣。咁而 Little People 咧，亦都係 inspired by 呢個一 Q 八四嘅，即係如果大家有睇一 Q 八四，佢都係其中一個角色嚟嘅。咁、但係喺本書裏面咧，佢嗰本書就有一個邪教啦。咁然後我哋一路咧，其實都以為嗰個教主先至係掌控住邪教嘅嗰個最主要嘅人物，但原來唔係喎。去到最後，你先發現原來嗰啲好無形、數量非常多、無處不在嘅 Little People 咧，佢先至係掌控住成個教，同埋甚至控制住教主嘅嗰個最主要嘅人物。跟住嗰個係知道咗之後係覺得好顛覆噶，即係原來細小，但係佢係強大。咁、所以就將呢個 concept 其實吞到翻嚟咧，我哋就睇咯。其實呢個世界上面人類就覺得自己好強大啦。但系我哋褪到去最简单嘅爱情上面啦，我哋其实好渺小，我哋好卑微嘅，我哋冇嘢可以控制到嘅。即系如果你好中意一个男仔，然后你好努力咁样去追佢啦，但系如果佢中意第二个，或者佢根本唔中意你嘅时候，你点样做都系冇用，你系 nothing 咯。咁所以我哋就将嗰个世界好大，但系其实你嗰个控制力系好细好细嘅嗰个画面就描绘出嚟，咁就同即系所以同阿炳一齐写，就知道已经知道要写首情歌啦，同埋系要写 Little People 呢个 theme 咯。 嗯。逐樣拆解啊！我想知道，首先就係、愛情上面，你話即係都係有陣時會自己去到一個好卑微嘅位置啦、你咧，即係喺愛情當中嘅你，會唔會有陣時為咗對方，你都會即係將自己嘅考量個 priority 擺到好後，即係為咗對方先嘅，將自己擺到好細咧，都係。 我曾經試過咯，而家長大啦，而家唔 會㗎啦。我而家好曳啦，我大個而家識反抗啦。 但通常講完呢樣嘢咧，就到翻去嗰個 situation 又再嚟一個滑鐵路咁樣。 係啦，你講下究竟你曾經點樣卑微，同埋點樣大過咗改變咗啊？你自己講下啦。 我細個就真係嗱。就咁讲嘅，我一路咧都觉得自己咧系一个即系唔会受爱情左右嘅女人啦。咁但系咧喺我记得有一个 example 就系我嗰阵时要入大学嘅时候啦。咁嗰阵嘅男朋友咧就同我讲话，你唔可以 join 任何嘅学会，即系总之学校任何活动咧你唔可以 join 嘅。你有时间咧你去报一啲 finance 嘅 course 嚟上啦，咁样。咁跟住咧，咁我惊冇报 finance 嘅 course 啊，因为我冇兴趣嘛。但系咧，我真系好听话地咧，我系完全一样活动都冇参加过嘅。咁后屘咧，我好似系隔年，好似唔知 year two 到，我就散咗噶啦嗰阵时。跟住我就觉得好后悔啊！点解嗰阵时要咁听话，大佬？因为去到 year two， 你已经冇办法再融入去佢哋嗰个即系本身有嘅学会，系啊个圈子里面。咁所以一路开始，我就决定，我唔会再俾男人左右我嘅谂法噶啦。 但系我发现啦， 听住先系咪？ 一脉相承噶，即系佢由细个到大。大个都系会因为其他人话俾佢听，你唔可以 点样 唔可以出去玩，唔可以睇电视，唔可以参加学会， 就好听 话，佢就好乖噶咯，真系。 所以阿黄乐怡咪话我太乖啦，佢哋就想我再曳啲，再曳啲咁样咯。 咁经过嗰次之后分咗手，你即系个人醒悟咗啦，系咪之后嘅爱情你都叫做勒得住呢？ 都是、哦、所以我觉得我赢了啦，我觉得我之后都可以立得住啦。 好嘢！咁所以去到咁喺呢一首歌里边，咁即系因为你自己都曾经做过呢一个位啦。咁但系因为叫做都系用即系一九八四呢本书里边一个嘅 concept 去发展出嚟。咁因为上一首即系两个月亮都系嘛。咁其实呢一首歌 Little People 呢一个系真系完成咗两个月亮之后啊，点解话可能系同期系谂紧嘅时候喺里边取材啦，跟住我嗰个有一个呢、這个有一个咁样咧，有冇咁样分噶？ 嗰、那個 concept 咧就真係做落嘅時候就慢慢攞到出嚟，即係例如啦，有對比嘅呢一樣嘢咧，我哋喺決定咗兩個月亮嘅時候咧，咁就覺得，咦，其實之後即係呢一個 project， 不如我哋就讲对比啦。咁、咁所以去到 Little People 嘅时候，我哋其实大概谂到呢一个 project 有几多只歌啦，有一啲 term 就出现咗噶，即系我同阿乐儿，我哋公司开会嘅时候就有 drop 低咗啲 keywords 啊 ，Little People 系其中一个，两个月亮都系其中一个，所以系唔可以爆太多。到时如果去到尾嘅时候，大家会发现有啲彩蛋嘅。 哦，会都系真系之后呢个 project 嘅成个灵感好多都会嚟自于即系啱啱提呢本书咧，真系谂。 你到时就知啦， 好守口如瓶、哦。唔得，我要試下佢係咪？ 所以而家個 cam 錄緊，如果唔係，我想咪俾隻手指佢。 唔係，跟住然後咧， 手指公 good 啊， 試下佢係咪真係咁乖啊嘛？係 係 ，Kev 啊，唔得㗎，要講㗎。 係啊，訪問呢度要 訪問要講㗎。係 啊， 你俾我聽咗前面嗰句啦。 佢而家大個女，而家曳啦咁樣。係啊，大家可以估嘅，即係我覺得係有一個方向，大家可以估。如果有睇過呢個作品嘅話，咁但係啱啱講有咗嗰、那個即係題材，叫做喺個書裏面揾咗出嚟。咁、今次同你一齊作曲揾咗何炳啦，咁之前無聲浪都去到監製啦。咁有冇話今次係因為一個咩嘅契機，定係點樣就揾佢一齊寫咧？ 嗰陣時做無聲浪嘅時候咧，我已經知道阿炳佢睇 focal 係睇得極仔細好靚嘅，同埋佢執嘢全即唔係執嘢，係執嗰啲 tick 啊，所有嘅編曲上面嘅嘢係要好仔細同埋好華麗。咁所以咧到即係我今次其實我自己私心地咧，我係想做一首冇乜嘢，即係個編曲上面冇乜嘢嘅歌啦。咁然後個 melody 要好靚好靚啦，所以就好快就諗到阿炳咯。咁然後阿炳就好好地佢真係應承咗同我一齊去做，一齊去寫添。咁然後嗰日係我哋坐埋啦，咁我就同佢分享咗我想寫嘅嗰個 topic 嗰個 theme 係啲乜嘢先，即係就係 little people 啦。咁嗰個畫面係點樣樣啦？然後佢就開始即係我同佢講話，我想試下咧有一首歌咧係可能淨係得琴，或者可能個編曲上面好少好少嘢，即係嗰個小嘢係唔使又有好多樂器啊，即係唔使又有敲擊啊，跟住又有電子嘢啊，可能就好靜靜地嘅一個嘢，但係個 melody 好靚啦。咁跟住咧佢就開始彈一個好靚好聽嘅琴，就 exactly 一個前奏就係大家而家聽到嘅版。因为阿炳之后都跟我讲话，他已经弹不到一个是好听过而家呢一个版本的一个前奏啦。咁，跟住佢一路弹紧嘅时候，咁就一路我就喺度试 melody 啦，咁就喺度拣 melody 啦，跟住唱到中间，咦发现诶咁样嘅走向或者咁样嘅 chord 嘅走向麻麻地，咁我哋就即刻再转 chord， 跟住去到 chorus 嘅时候，我话不如我哋试下转 key 啊，咁样，跟住阿炳就话哇好任性啊，但系我哋 好曳啊， 咁好曳啊，跟住咧就所以。点样转 key， 转乜嘢 key 都试过，即系转高转低，我哋都试过几转。咁转完 key 去咗个 chorus 之后，再去个 bridge， 我哋就觉得个情感上系再转 key 会再好听啲，所以个 bridge 咧就再转之后再翻去个 chorus 度，跟住去到个尾啦。然后我哋就谂，使唔使 repeat 翻少少个头咧？咁所以我哋就 retake 翻第一句，所以嗰个 structure 成嚿嘢系都几唔似正路一首流行曲会有嘅走向啦、咁所以咧，阿炳就形容为今次嘅合作系非常之任性，但系出到嚟我哋系都好喜欢成个 product 咯。 同埋有 strings 咯， 系， 同埋今 次中意个 strings， 有一个唔循规蹈矩嘅地方就系、是，其实可唔可以话系一路嗰、那个 melody 系喺一路编曲嘅时候，其实系一路慢慢再成型或者再将佢变得成熟啲咁样嘅。 系、哦，你啱、哦，因为咧早排我就再听翻我哋真系 day one 嗰日写起嘅嗰个 melody 啦。是跟而家出街版本有少少唔同嘅，即係喺個尾個 melody 係改咗嘅。咁同埋我哋即係同佢坐埋一齊，我哋一路彈一路去修改個 chord 嘅時候，係會更加 picture 到成件事我哋想要啲乜嘢。所以其實咧嗰次我一寫完個 demo， 我翻去聽嘅時候，我自己成日都不斷聽翻嗰一個冇歌詞嘅 demo 啦，跟住已經有一個係好。我觉得好好似好凄美啦， 好好大好华丽啊，会唔会形容为？同埋好卑，即系好渺小嘅嗰一种嘅感觉啦。咁、所以再抌去俾阿乐儿去填词嘅时候，咁我哋都同意咗呢首歌可以做一首情歌啦。咁所以佢写完嗰份词之后，我通常咧我攞到嗰份词咧，我会翻去自己试唱嘅词先嘅，即系录俾佢哋听。即係睇下有邊啲位係唔順嘅，或者邊度要再修改咁樣，或者可能個韻可以再改啊，點樣樣啊咁。跟住嗰日我記得我修完之後，咁嗰夜晚嚟嘅，跟住我自己喺度唱啊，跟住唱到去有一句係卑鄙到靠着愛來蓋好日子的傷痛，跟住係哇，我係喊咗出嚟咯，因為嗰下就係覺得好痛啊，好无力啊！即系原来我哋系真系，佢即系虽然嗰句系话卑鄙啦，我哋好卑鄙，但系其实佢后面系想讲话我哋系卑微到，我哋乜都冇，我哋净系可以追求住嗰个爱去抚慰我哋嘅日子咁样样咯。 系，因为我都觉得我会形容呢首歌有一种系自己一个人，即系喺临瞓之前夜晚熄晒灯一种。睡前的一個自我去聽的一個作品，即係可能即係你咁講嗰啲嘅編曲嗰樣嘢啦。咁因為我都見你有講話，今次都冇和音，即係連呢一樣嘢都掹走係咪呢個？ 冇錯冇錯，今次係我記得喺同阿炳一齊寫嘅時候，我哋 day one 錄音啊，係 day one 錄音啊，跟住錄完之後，我哋就話阿炳就話。我哋觉得呢一首使唔使和音咧？跟住我谂谂下，你系咪觉得唔使啊？跟住佢话我觉得唔使啊。跟住我再睇下，我都觉得可以唔使、啊。如果我哋个编曲里面加咗啲 strings， 好似真系可以唔使、啊。跟住就录第二 day 啦。跟住我哋就话真系唔使啊。咁样咁本身就谂住收工啦。跟住咧阿炳咧佢就话。即係之後話，佢收到啲 strings 嘅 file 啦，即係真係錄咗啲真嘅粵樂咁樣啦。跟住佢話，不如我哋再錄多一日啦。咁跟住再聽翻嗰一個嘅 MMO 嘅時候，我就覺得哇，真係完全唔需要，因為咧已經可以將成個嗰個情感嘅 tension 掹到最行啦。跟住仲要我嗰日發現，因為我聽到嗰個 strings 啊。我的 focal 都會有不同的處理，所以整個感覺又不同了。 嗯，是的，即所以變相可能真是不是在錄音的時候就會順利一點，因為你可能收回來的時候已經試唱了，跟住你一路跟住整首歌怎樣演變，所以其實 你本身都被 touch 到，所以去唱就好像你這樣說聽著個編曲其實就很自然，你就可以去到不同好像首歌的 stage 不同的情緒。 沒錯沒錯，但都真的好彩有阿炳在這裡，因為阿炳真的看得非常仔細，即是他在錄個focal 嘅时候，佢唔系要每一句都唱得好，佢每一隻字、每一个词语都唱到佢嗰个画面，所以因为佢本身嗰个音乐底已经好有画面感，而我系需要将我嘅 focal 都唱到好有画面感，咁所以喺嗰个选择嘅时候就。即係自己要 prep 勁啲咯，同埋自己要睇下有啲乜嘢方法可以描繪到嗰個畫面，就例如喺第一段啦 ，verse one 嘅最後一句啦，有一句叫做望沙丘，終於講雪花。咁跟住咧，一開頭個沙丘，我哋係試咗幾個版本，有試過一個係放把聲好前，跟住出咗，跟住穿透咗嘅嗰種沙丘啦。但阿炳話唔係喎，沙丘係應該要收口，因為佢岩岩殘殘噶嘛，同埋佢係啡色噶嘛。咁所以咧，而家聽到嘅嗰個沙丘係將佢收口，然後個雪花係要散出嚟。即系要白色茶咁样，咁所以个长度唔可以太长，但系都不能够太短，所以就而家嗰个版本咁样样。 所以 overall 今次阿 Kev 呢首作品咧，其实都有好多位其实都几叛逆嘅，即系同佢一往一贯嘅做法可能会改咗好。 反叛王言， 反叛王言，但系即系个连个 MV 啦，MV 都有啲反叛位啦。今次有呢個藏氣， 我好中意啲人寫嗰個啊，咁樣咩放氣安全措施，大膽藏氣咩嗰個，寫到 真係差啲都 get 錯咗， 我睇個 MV 真係會 get 錯啊，真係係啦，呢一個即係調高啊，又成咁樣啊，呢個 MV 呢個畫面又可以同我哋講下呢個 concept 啊，咁啊。 嗯，好离地啊！今次呢个 M V， 因为我成张床有吊高咗。今次导演系阿多姐啦，同埋阿 Ryan 咁样啦。 咁佢哋係啦，佢兩個咧就幫，即係其實聽完個故事，聽完首歌之後咧，佢就有聯想到其實呢一個Little People 都可以放喺唔同關係，而呢樣嘢都真係我哋之前有溝通過嘅，即係我同阿樂兒都有諗過，同同事都有brainstorm 過，係咯，我哋其實每一段關係都係尋求住愛啫嘛，但係嗰個愛係可以放喺唔同地方，咁所以咧。導演阿多姐，佢就揾咗唔同嘅情侶啦，即係唔同嘅關係，例如有同性情侶啦，有正常情侶啦，有人同埋寵物嘅關係啦，有我哋同我哋追求緊，即係例如我哋嘅喜好，我哋夢想嘅一啲關係啦，又或者係我哋同友情、親情嘅嗰啲唔同嘅關係，咁就放曬喺裡面。咁所以佢其實都即係幾似一首係以悲痛即是叫做悲痛苦慰悲痛的一种感觉。即是你一开头你觉得自己很沉沉沉，但你怎样可以抚慰到那种很沉沉沉的感觉、其实你就是包住你，我们一起沉，但沉完之后我们一起上回来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就是个 MV 里面贯穿了。而你看到最后是有一块白加布的，就是在那个那个白加布很厉害的，我们不是不断拍床戏的。 是 的，如果大家细心留意的话呢，其实我们每一张床的床单就是个被铺都是不一样的。是有不同的 pattern， 那個百家寶就是將我們這麼多張床的床單都連在上面，即其實我們大家聚在一起都是一股很大的力量，我們都是 little people 這樣。 是啦，咁啊，同埋啦，而家有呢一首嘅 Little People 之后咧，究竟之后啊，今年嘅 project 会唔会系好似你头先我哋估啦，即系都系会嚟自本书里边唔同嘅 concept 去延伸，定系点咧？嗰啲就睇下佢讲唔讲咯。 系啦，如果系反叛，我觉得而家就要讲噶啦。 系咯，其实应该要咯，不过 可能未够反叛。 系， 我哋下次 佢嗰个底都仲喺度嘛？ 都系乖嘅。 系啦，好啦，咁我哋今日多谢黄燕嘅，咁我哋都会期待之后你嘅作品嘅，谢谢你啊！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Thank you. Bye-bye. Lại 相信他能医你的病患，只要相信爱能够阻止你变差，来相信他为你重伤都不怕，忘晒忧终于共雪花，为着无用的 今日苏导音乐最后送俾大家有王燕嘅 Little People。